顾元白脸色一变，瞬间爬了起来，拉开车门把舍友拽了下来，扶着保安帅哥就上了车。 师傅快点去医院。 车尾气一喷，司机师傅中气十足地说， 十分钟到。 薛远疼得满头大汗，汗珠子打在睫毛上，他从雾里看着顾元白，疼痛远去，越看越觉得悸动，但一想到陵墓里孤苦伶仃的小皇帝，一盆冷水浇来，火苗结了冰，他冷硬地抿起唇。 薛远，不是人，心上人死了，你活着，你活着还看着别人。 啊，应该是脱臼，到时候得疼一下。 先前奋力护住他的保安帅哥这会儿却冷着脸淡淡地说， 哦， 一副撇清关系的样子。顾元白安抚的表情一僵，抓着司机背靠的手指发白， 啊，刚刚谢了。 薛远眉峰拧得能夹死苍蝇， 你别多想，我只是…… 他在脑海里寻找一个词， 雪雷锋。 车里的气氛微妙又古怪，司机师傅加足了马力，果然在十分钟之内到了医院门口，把薛远送进了骨科门诊。顾元白站在走廊上，显而易见的烦闷，左眼从刚刚开始就跳个不停，他疲惫地靠在墙上等着人出来。一个小时后，薛远裹着石膏走了出来，顾元白睁开眼睛，几天几夜没睡好的血红丝渐深。 你好了？辛苦了，医药费已经交过了，你救了我的这一下，工作应当也要耽误了吧？这几天好好休息，耽误的工作我会翻倍赔你的。 不要。 你白天打一份工，晚上还有一份工，应该很缺钱。不用不好意思，这是你应得的钱，是我对你的赔偿和感谢。 我说不要就不要。 顾元白沉默看他，气氛凝滞起来。薛远想起了酒吧里那些试图搭讪他的男男女女，他们都会问他要微信，据说这是撩人的第一步。薛远从来不屑于这样的东西。 你想要微信？ 顾元白却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电话。 啊，不用这么麻烦，上方有我的联系方式。再次感谢你，如果我的话让你不舒服，那么我道歉。 顾元白朝着保安帅哥风度翩翩地点了点头，两人一起走到医院门口，正要分别时，薛远突然道， 我不需要你道歉，我救你是我的事，不需要你赔。 说这话的保安帅哥冷酷到了极点，让人挂不住脸。顾元白的风度翩翩快要忍耐到破碎。 你要是真的想赔。 薛远突然卡壳了，在顾元白疑惑的眼神当中，他不自在地偏过脸，身姿僵硬得如同木头人。 把你微信给我。 声音越来越小，到了最后一个我字已经成了气音，控制不住嘴里的话脱口而出，说了就恨不得狠狠揍自己一拳。在顾元白惊讶的眼神之中，保安帅哥的耳朵慢慢红了，红意顺着脖梗喉结往下，羞耻又忍耐。 到底给不给？ 两个在古代待了几十年的人捣鼓了五六分钟才成功加上了微信。顾元白把薛远送上了出租车，车子一发动起来，薛远面上的冷静神色瞬间支离破碎，他攥着手机的力道好像在攥着什么宝物，嘴角扬起的笑有几分僵硬，失而复得的欣喜和酸涩充斥心头，没有原因的高兴，觉得满足。他生疏地找到了刚刚加上的微信号，想了想，遵循着记忆中的规矩，严肃地发过去了一个消息。 你好。 顾元白手机响了一声，打开之后， 还有事没说？ 薛远皱着眉，不知道怎么回。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瞧他一眼，乐呵呵道： 小伙子，回女朋友消息呢？ 不是女朋友。 薛远抿直唇，面无波动地将手机塞回裤兜里。他疯狂回忆以往和心上人在一起的日日夜夜。 小皇帝在等着我，黄泉岛上没见到我，得多难受。 这么一想，又沉默地弯起了背。 痛苦，感觉背叛了心爱的圣上，让他孤零零地一个人面对死亡。 顾元白耐心等了一会儿消息，结果对面的救命恩人好像完全忘了这一回事。他黑着脸将手机塞回兜里，走了几步又拿出来，情不自禁打开救命恩人的头像，偷摸点进朋友圈。对方的朋友圈干干净净，只有一个三天前发的消息，配图是一张拉面店的优惠，配字转发即可享受8.9折，并赠送一杯可乐，限时不限量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哦。 唉，是真的穷。 真的穷的薛远已经回到了出租屋，用完好的单只手烧了开水，开水泡泡面。出租屋狭小潮湿，只放着一张床、一个桌子和一个凳子，暖壶碗筷摆在桌边，一箱方便面吃了一半。学校宿舍虽然便宜，但对打工不便，薛远也不喜欢和别人住在一块。泡面霸道的香味传了一整个屋，薛远吃完了饭，把口袋里皱巴巴的纸票拿了出来。他用不惯手机转账，也不觉得那些是钱。票子在裤兜里团了一天，除了几张红的，其余个个五彩缤纷。他珍惜地把票子单手捋平，放在铁盒里，等这个铁盒满了，就够他找顾元白的钱了。理完钱的桌子上只剩了一张干净的名片，顾元白看着这张名片良久，意志和想法来回拉扯，空气中红烧牛肉面的香味萦绕鼻端，闻久了就有些油腻。 联系，不联系。 没等薛远纠结完，他突然想到这个人说过的话，这人有男朋友，他的男朋友身材还很好。桌角发出咯吱一声老旧声响，薛远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在脸色铁青地握着桌子出气。他想压住莫名其妙的情绪，但却不受控制地焦灼起身走来走去，最后一把捏住名片，牙齿咬紧地看去，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他这么左右为难？一见到他，薛远就好像不是薛远，如困兽一般挣不开绳索。这才只见过一面而已。他看到名片上白底黑字分明，联系电话上方写着龙飞凤舞的三个大字：顾元白。